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熟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花开两朵分别俏，沙船之内是难料，摁下香帅独不表，秋词绿洲是蹊跷。 楚留香想到那仙子般美丽，恶魔般诡秘的人，他此刻就坐在自己的头上，他真实在恨不得立刻冲上去瞧一瞧这仙子中的恶魔，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物，他究竟有什么样神秘的魔力。这个时候又听到上面说了几句话，那闵将军说， 不知夫人可将那极乐之星带来了吗？ 石观音却反问说， 将军可知道这极乐之星的秘密吗？ 闵将军说，还不知道。 将军既不知道他的秘密，这极乐之星最多也只不过是一块宝石而已，贱妾就算奉送给将军，将军又有何用呢？ 闵将军似乎愣住了，洪相公却陪着笑说， 但是晚生却知道，这个宝石若是落到了昏王的手里，那价值立刻大不相同啊，所以晚生万万不能让它落在那个昏王的手里。 石观音微笑着说，但是贱妾已经决定将他和那昏王交换了。 闵将军和洪相公显然都大吃了一惊，失声说，这万万使不得呀。 吴居仙含笑接口说，两位不必吃惊，夫人将这极乐之星还给那个昏王，那是另有用意的。 闵将军说，有何用意呀？ 只因普天之下只有那昏王知道他的秘密，他既宁死不肯说，就算想知道这个秘密就唯有等那昏王得回此物之后。 洪相公恍然大悟，他此刻已是山穷水尽，得回此物之后必定要立刻加以利用，那时我等在暗中查探就可知道他的秘密了。 究竟洪相公是聪明人呢？ 闵将军也大笑说， 好啊，那昏王此刻已经没有应手保镖了，咱们随时要将那极乐之星夺回是容易得很呐，这可叫做欲擒故纵啊！哎呀，妙计呀！好啊！ 说到这里，他的语声忽然停顿了，然后接着说：“ 哎呀，幸好咱们未能宰了他，不然这个秘密，那岂不是要随他共入地狱了吗？哎呀， 你看你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看来咱们的运气那还是不错的。 长孙弘却忽然银铃般的娇笑起来说，你只当咱们真的宰不了他们。夫人若真是想要那昏王的命啊，哼，那就算有十个脑袋那都不见了。 这句话说出来，川仓下的楚留香等人都不禁愣了一愣，闵将军、洪相公更是吃惊的连话都说不出来。过了半晌，洪相公才痴痴地说，那既是如此，先生又不惜重金将那些刺客请来做甚呢？ 吴居轩微笑着说，啊，是这样，在下找那些刺客来，只不过想将那昏王吓上一吓。一个人若是觉得自己的性命危险的时候，就会将平时里不愿世人的秘密说出来了啊。这因为这个秘密若对他的亲人倒是有利的话，他怎么会将之带入地下呢？ 长孙弘说，谁知这个昏王的嘴呀，他可比瓶子还要紧哦，无论到了多么危险的时候，他就是不肯把这个秘密告诉别人，甚至对他最亲近的人都不肯说出来。听到这里，楚留香不禁苦笑着说， 哎呀，难怪秋瓷王能够死里逃生啊，哈哈，原来别人根本就不想要他的命，咱们跟着紧张了半天，那也是上了别人的当了。 突听石观音带着笑说， 哼哼，能令大名满天下的楚香帅上当，实在是不容易啊。 他的人虽然还在船舱之上，但这个声音却好像对着楚留香的耳朵说出来的，他的内力之强竟已将声音凝练了。楚留香的心里吃了一惊，嘴里却笑着说， 夫人也未免将在下瞧得太重了，在下时常都会上当的。 石观音缓缓地说， 香帅何必太谦呢，贱妾平生所遇的对手高人虽有不少，但若论聪明机智武功之高，无一人能比得香帅呀。 楚留香苦笑着说，呵呵，在下要是真有夫人所说的这样的高明，此刻又怎么会置身在夫人的裙角之下呀？ 石观音一笑，香帅可知道啊，像这样的处境还有人求之不得呢。 戚冰燕冷冷地说，这个女魔头在用话挑逗你呢啊，只怕看上你了。咱们能否活着出来，就看你这大情人的手段。哼， 他说话的声音自然是低而又低，楚留香还是生怕被石观音听见，赶紧用声音就打断了他的话说，能置身在美人的石榴裙下虽是死而无憾，只可惜在下虽想见夫人一面，却也是辗转反侧，求之不得呀。 他最后说的这八个字乃是《诗经·关追》中的两句，也正是古往今来最早的也是最有名的情歌。上面的两句便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短短八个字里面的含义之深，那实在是比别人千句百句的话那都要深得多呀。 石观音显然已经听出了他话中的挑逗的意思，沉默了半天才悠然说，啊，你可是想见我一面吗？ 楚留香叹了一口气说，哎呀， 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呀。好啊，你放心，我一定让你见我一面的。 现在吗？ 你为什么如此没有耐心呢？ 楚留香说，不是在下没有耐心，而是在下实在是怕活不了那么长了。 石观音又默然了半晌，淡淡地说，你会活到那个时候的。 突听吴居轩大声地说， 他活不到那个时候的。 石观音冷冷地说， 谁说的？ 吴居轩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夫人，夫人难道未曾听说过这样的话吗？养庸成患呐、啊！若是…… 石观音厉声说， 我难道还要你来教训吗？ 吴居轩不敢再说话了，洪相公却干咳了一声，陪着笑说， 这个若是没有必要，倒是将此人除去的好啊。 石观音的语声和缓下来了，徐徐地说，说画家完成了一件杰作，若是没人欣赏，就会觉得如衣锦夜行，所有的心力都白花了，你们说是吗？ 洪相公虽然是摸不透他话中的深意，可是也答不上话来。石观音接着说， 明伶在高歌的时候，若是无人聆听，也会觉得十分的无趣的，是吗？ 洪相公只能这么答应。石观音又接着说， 我们做这件事也正如画家挥毫明伶高歌一般，也要人来欣赏的，因为我们做的这件事情也无疑是一件杰作。 洪相公笑着说， 不错，若论功力之深，结构之密，那纵是王羲之的《兰亭帖》，李太白的《长歌行》，那也是万万比不上此事之万一的。 石观音说，所以我要他活着，活着看我们这件事情完成。名画要法眼鉴赏的，名曲要知音聆听的，我们做的这件事情也只有楚留香这种人才懂得欣赏，是吗？ 洪相公击节说， 哎呦，哎，不错，夫人高见呢、啊，当真是非人所能及呀、啊。 吴居轩说， 但是夫人，这个人 用不着你来多问， 他对任何人都十分客气，只有对吴居轩他从不加以言辞。 吴居轩居然也逆来顺受，躬声说， 是。 石观音说， 既是如此，下面的三个人我就要带走，不知各位有异议吗？ 洪相公陪笑着说， 在下为夫人之命是从。 好啊，但各位请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的照顾他们的。好。 闷了一天， 胡铁花简直就要快闷出病来了，他的酒不知道喝了多少，奇怪的是他好像是越喝越清醒。眼见这一天又要过去了，胡铁花竟忍不住嗨声叹气，喃喃地说， 楚留香老臭虫，你为什么还不回来？难道你是碰见鬼了吗？ 他却不知道楚留香他真的碰见鬼了。 门帘突然被掀起，琵琶公主已经闯进来了。胡铁花一肚子闷气，这下可找着出气的人了。他大声地吼着， 哎，我问你啊，你懂不懂礼貌啊？ 琵琶公主冷冷地瞧了他一眼说， 什么礼貌？ 胡铁花大声地说， 孟母曰，夫礼将入门，问孰存，所以致敬也。 将上堂，生必至，所以借人也。啊，你要进来，难道你就不会先打声招呼啊？ 琵琶公主笑着说：“哟，想不到你还念过几天书呢。” 胡铁花背负着手，仰着头说：“嗯，好说，好说。” 琵琶公主的脸一板，冷冷地说：“哼，可惜你忘了自己的身份。”“ 啊，我什么身份？”“ 现在你是我们的阶下囚，我根本用不着对你客气的。” 胡铁花瞪着眼睛瞧了他半天，忽然一笑说：“ 嗯，好男不跟女斗，这话是你说的也就罢了，要是别人说的，嗯，我可就要他好看了。” 他往床上一倒，用毯子盖起了头，索性给他个不理不睬。 琵琶公主说：“装什么死啊，起来。” 胡铁花蒙在被里说：“我要睡就睡，要起来就起来，谁管不着我。” 琵琶公主跺了跺脚，走过去就掀他的被子。胡铁花大叫着说：“ 我可不是老臭虫啊，你别敲错人你。” 琵琶公主的脸红了红，口气却软了：“王妃要见你，起来跟我走。” 胡铁花愣了愣，一咕噜坐起来说：“ 喂，什么？王妃要见我？哎，她要见我，作甚呢？” 琵琶公主说：“哼，她素来不喜欢见人的，此番要见你，自然有要紧的事了。” 胡铁花眼珠子一转，笑着说：“ 她既然要见我，那就叫她来吧。” 嘴里说着，人就又倒下去了。琵琶公主跺着脚说：“你这个人怎么好像没骨头啊？” 胡铁花翘起了脚，悠然说：“嗯，别忘了啊，是他想见我，又不是我想见他。” 琵琶公主咬了咬嘴唇，忽然冷笑着说：“嗯，知道了，你莫非就是做贼心虚，你不敢去见他。” 他话还没有说完， 胡铁花已经跳起来了，大声吼着说：“ 我有什么做贼心虚啊？我如何不敢去见他呀？” 琵琶公主忍住笑说：“你要有这胆子就跟我来呀。”秋瓷王妃的帐篷，那实在是比胡铁花想象中的要华丽的多。帐篷里充满了檀香、药香，香的人几乎就透不过气来。珍珠罗帐里，秋瓷王妃半衣半卧，仿佛若不胜衣。虽然搁着一层纱帐，但是这个女人看起来那仍然是风华绝代，不可逼视啊。连胡铁花到了这里都似乎觉得自惭形秽。秋瓷王妃微微一笑说：“残病之身，不能下床迎接，盼公子恕罪。” 胡铁花清了清喉咙：“ 这个不客气。”他本想说两句话：“我是你的阶下囚，你用不着客气。”可是话到了嘴边，他就说不出来了。 秋瓷王妃叹了一口气说：“哎，前夜的不幸之事啊，的确令人遗憾。” 一提到这件事，胡铁花的火气就往上撞，他冷笑着说：“ 王妃莫非是要审问我吗？在下恕不奉陪了。” 他转身就走，秋瓷王妃却笑着说：“公子请留步，公子太多疑了。” 胡铁花冷笑着说：“ 多疑的不是我，而是你们。” 王妃又叹了一口气接着说：“我等错疑了公子，确实不该，但请公子恕罪才好啊。” 胡铁花反倒愣了愣：“ 啊，那你们已经承认那个人不是我杀的？” 王妃柔声说：“ 人自然不是公子杀的，否则公子怎么会还留在这里呢？公子若是想走，谁能拦得住呢？” 胡铁花默然了半晌，长叹说：“ 快被人冤死了的时候啊，你忽然就见着个明白事理的人，这实在是令人开心，开心。 王妃说，公子如今还在生气吗？ 胡铁花笑着说， 在下本来的确是有些生气，但是王妃这么一说，在下反而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王妃嫣然一笑，过了半天又说，简妾请公子前来，实在是有一事相求啊。 胡铁花挺着胸， 侍卫知己者死啊，王妃要在下做什么，只要在下能做，就是水里去火里去都行啊。 王妃说，好啊，公子高义呀，贱妾先谢过了。 胡铁花忽然发现这个帐篷里只剩下他一个人和王妃相对了，这琵琶公主和丫鬟们此时都已经悄然退去了，不知道怎么他这一颗心竟然砰砰砰就跳起来了，似乎觉得纱帐中的王妃此时正在向着他微笑呢。当下他大声说， 王妃，这个不必客气啊，有什么吩咐请说就是了。 秋瓷王妃说，公子不知是否还记得，明天就是对方与我等相约交换极乐之星的日子了，不知公子是否。 胡铁花虽然拼命地抑制自己，但是也不知怎么的，他竟忽然想起了洞房花烛的晚上那温存缠绵的一息，帐中的秋瓷王妃竟似乎已经变成了。胡铁花再也不敢瞧下去了，再也不敢想下去了，他大声地说，王妃莫非是要在下，是要在下将那极乐之星还回来吗？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孝英，编辑海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 王妃托付胡英雄冒险去取极乐星，酒鬼偏遇沙中醉，今宵豪饮大不同。 王妃叹了一口气，她说： 我一家大小流离在外，实在众叛亲离，竟不得以此琐碎的事来牵累公子，见妾于心实是难安呢。 胡铁花说： 在下若不能将那极乐之星换回来，情愿将这颗脑袋摘下来充数。 公子如此大意，实令见妾见妾。 他语声哽咽，竟连话都说不出了，却突然自纱帐内就伸出了一只柔弱无骨的手。灯光之下，只见他纤纤指尖不住的微微的颤抖，就像是一朵在狂风中挣扎的小小的兰花。 若无人扶持爱护， 眼见就要被狂风所摧残。胡铁花但觉心中一阵热血上涌，他脑袋一阵迷糊， 等脑袋清醒过来的时候，才发觉 他不知怎么的，他就已经握住了这只手了。秋瓷王妃居然就没有退缩，没有闪避，只是颤声说：公子，此去千万小心，妾已将一切都托付给公子了。 胡铁花只觉得一颗心已经快跳出胸膛了，他不知道该怎么放下这只手， 是该继续握住，还是……可是他的嘴里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只觉得秋瓷王妃的手反而握起了他的手，柔声说： 除此之外，妾还有一件私事想托付公子。 胡铁花的脑子里还是昏沉沉的，他想也不想就大声说： 在下早已说过，只要是王妃的事，在下万死不辞。 胡铁花天生就是热情冲动、顾前不顾后的脾气，别人若是对他好，他简直可以把心都掏出来送人。 此刻他只觉得这秋瓷王妃不但是他平生第一知己，而且是天下对他最好的人，以王妃之尊居然对他一个江湖人如此的宠遇，他不但感激涕零，甚至都有些受宠若惊了。只听秋瓷王妃接着说： 贱妾只求公子为妾打听出那极乐之星的秘密。 胡铁花愣了愣说： 怎么， 那秘密连王妃都不知道吗？ 我和王爷多年夫妻，彼此虽然可称得上是相敬如宾，但只有这一件事情他却始终不肯告诉我。 胡铁花想了想： 王爷若连王妃也瞒着， 他又怎样肯将这个秘密 告诉在下呢？ 古老相传，秋瓷国上代本有一宗巨大的宝藏，平时谁都不可动用的，只有在国家到了危急存亡之秋，才能将之用来复国中兴。至于宝藏所在之地，也唯有身祭秋瓷国王魏大统的人才知道。 胡铁花恍然说： 哦，王妃莫非认为这极乐之星的秘密和宝藏有关吗？ 嗯，想来必是如此。 若是如此，那王爷只怕更不会把这个秘密告诉在下了。 但王爷一人之力，是绝对无法将那宗巨大的宝藏运出来的，是吗？ 不错， 这不但要人搬运，而且还必定要人保护，是吗？ 是。 王妃又叹了一口气。 贱妾方才已经说过，现在王爷属下已没有一个得力的人手了，更没有一个能有力量护送这个宝藏的人了。 王妃的意思是认为王爷会找我来护送这宝藏吗？ 正是。 王爷若是信得过我，也不会冤枉我是杀人犯了。 王爷对公子虽有误会，但公子将那极乐之星换回来之后，他的看法必然会改变的。何况他除了公子之外，更绝对没有别人可以信任了。 蝴蝶花笑着说： 王妃可知，王爷对我那朋友，那就比我信任得多呀。 王妃沉默了半晌，说： 但王爷若将此事交付公子，公子肯将其中的秘密告诉我吗？ 在下岂非早已经答应了？ 王爷，要是要公子你严守秘密呢？ 在下却是先答应王妃的，是吗？ 这件事有些不合规矩和道理，若换了别人必定不会答应。但胡铁花做事可从来不管是有理还是无理的，只要是他认为该做的事，他就非做不可。现在他一心只认为秋瓷王妃那是天下第一个好人呐、那位王爷那就是个混账。他若为了一个好人来骗骗混账，那岂非是天经地义、合理以及呀、至于这秋瓷王妃，他要是为了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个秘密，这一点胡铁花他连想都不去想，自然更不会去问。正午，骄阳如火，胡铁花带领着三匹骆驼直奔西行。他头上虽重重叠叠地缠了很多条的白布，还是不免被太阳晒得发昏。跟随他同行的三个秋瓷武士，武功虽远不及他，但却久已被沙漠中的风沙烈日磨练成一副钢筋铁骨，看那个样子竟比他要舒服得多。 胡铁花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看来我只怕是酒喝得太多了。怎么就像是娇滴滴的大姑娘似的，一晒太阳就头昏，这样下去还得了吗？ 其实这也是因为他九日劳累太巨了，不但酒喝得多，而且那一夜的缠绵更大大的消耗了他的体力。昨天晚上他虽然很早就上床了，但想起纱帐中那如烟中芍药般的倩影，想起那柔弱无骨的纤纤玉手， 他竟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他心里越是觉得不该胡思乱想，唐突家人越是骂自己好色无耻。但不知道怎么的，那美丽的王妃竟仿佛本是他相思入骨的情人，他要不想都不行。胡铁花平日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到后来他只有安慰自己，我只怕是被那个多情的老臭虫给传染了。但是他一想起楚留香就更睡不着了。楚留香已经去了两天多了，非但没有回来，而且连一点消息都没有。他和姬冰燕难道都遭了那神秘刺客的毒手了吗？一眼望去，千里无垠的大沙漠连一点生机都没有，没有人，没有鸟兽，没有云，没有风。间或有一两个令人恶心的大蜥蜴自岩石中爬出，爬过骆驼蹄下，却更为这沙漠平添了几分死亡的气息。胡铁花左拳打着右拳，喃喃地说，哎，就算老臭虫和死公鸡也不会在这见鬼的沙漠上放荡两天都不回去的，他们不回去一定是遭遇了什么变故了。 突然见一个骆驼赶上来，驼峰上的武士说， 前面有个阴凉处，可要歇息歇息吗？ 胡铁花沉吟道，咱们已经走了多少路了？ 大概十里了吧。 走了十里就想歇，那五十里路不是要走到天明吗？ 那个武士陪笑说，在沙漠上走五十里可比别的地方走五百里都要累人呢，何况这个骆驼上还驮着几千两重的金子呢。 胡铁花笑着说，哼，无论如何现在歇息还太早，咱们一定要在天黑以前赶出五十里去。我倒想瞧清楚那个来和我们换东西的人，他长得是什么模样呢。 他嘴里说着，已将骆驼夹紧就赶出去了。 那个武士叹了一口气，喃喃地说，哎，像你这样赶路啊，到了地头的时候只怕人和骆驼都要被晒昏了。哼，对方若是忽然翻脸，我看你怎么办。 另一个武士也赶上来接着说， 反正责任也不在咱们，他想逞强就让他去吧，到时候对方要是动了手，咱们远远地躲到一边，哼，不管他。 第三个武士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撇着嘴说， 这种南蛮子连屁都不懂，就想在沙漠上逞强，哼，他不是自讨苦吃是什么？ 这些武士们吃了胡铁花和楚留香几次亏了，此刻竟在暗中幸灾乐祸。只不过他们说的自然是秋词土语，胡铁花就算听到也是全然不懂。但是他们说的可不错呀，这五十里走起来那的确是够人受的。幸好在正午过后烈日之威已经烧退了，到了太阳落下去的时候，胡铁花还是有些受不了了，虽然喝了好几次水了，嘴唇还是干得乏力。只见前面一片岩石林立，在逐渐降临的暮色中看起来宛如一只不知名的狰狞的怪兽在那里等着择人而噬。胡铁花的心里也有些发冷，他回过头来说， 哎，现在咱们走出多少里了？ 那个武士扬手瞧了瞧天色说， 只怕已经有了五十里了吧。 胡铁花说， 信上说得明白，西行五十里后自有人来和我们交换，咱们不如就在这里等着吧，等他们来了咱们也好以逸待劳，好歹给他们个教训。 武士缓缓地说， 哼，他们要是已经在这里等咱们以逸待劳，给咱们个教训呢？ 胡铁花愣了愣，笑着说， 这话也有道理，咱们倒是真该小心呢。 那个武士冷冷地说， 方才小人说要在途中多歇息，正是为了提防对方这一招啊。 蝴蝶花揉了揉鼻子笑着说，我性子急啊、哦，你莫怪我。 他是一条直肠汉子，要是知道自己错了，立刻就会认错，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其中分际他是绝不推诿的。 那个武士反而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笑了笑说， 哎呀，幸好小人们还带了一些酒来，可以提提神呢。 在哪里？ 那个武士立刻送了个羊皮水袋来，笑着说，这是大碗葡萄酒，喝醉了都不伤人的。 我知道，我那个朋友老臭虫啊，他最喜欢喝这种酒了。 他拔开了塞子喝了两口，长长的吐了一口气， 这次出来啊，我本来不准备喝酒的，但是既然有好酒，嘴里立刻又灌满了酒，连话都说不出了。 那三个秋瓷武士静静地站在他的对面，出神地瞧着他，竟好像一辈子都没有瞧见过人家喝酒似的。胡铁花将大半袋子酒都灌下了肚，才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他用袖子擦了擦嘴，笑着说， 哎，你看去，酒肚快被我喝完了，来来来，你们也喝两口啊。 三个秋瓷武士同时咧嘴一笑，不但笑的神态完全相同，而且同时笑同时闭口，就像是在唱傀儡戏。其中一个人望了望他的同伴，又笑着说，这点酒三个人分也不够，不如还是胡爷您一个人都喝了吧。 那怎么好意思啊，那怎么好意思啊。 他嘴里虽然这么说，但是手里紧紧地捏着酒袋，非但没有送过去的意思，简直就生怕别人来抢似的。 三个武士又对望了一眼，又笑了，这次笑得更开心。 还是方才说话的人笑着说，呵呵，侯爷，你跟小人们还客气什么。 蝴蝶花大笑， 哈哈，好啊，那即使如此，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他本来的确是不想喝酒，也怕喝酒误了事，但是半袋酒下了肚，就把他肚子里的酒虫都勾起来了。 喜欢喝酒的人，只怕大多都有这个毛病。酒多的时候总是拼命地劝别人喝，想把别人灌醉了，而酒少的时候就生怕别人来分他的酒了。 三个秋瓷武士瞧着他把一袋酒都喝下去， 三个人竟是眉飞色舞，远比自己喝要开心一倍。 胡铁花抹着嘴说，那好酒好酒啊，只可惜飞弹太少，而且也太淡了。 三个秋瓷武士笑嘻嘻地说，胡爷，觉得这个酒还淡了吗？ 胡铁花说，依我看来啊，还是烧刀子喝起来过瘾呢。 那个武士说，但是烧刀子却醉不死人的。 是，难道这个淡得出鸟来的酒，他能醉得死人吗？ 那个武士笑着说， 醉不死也差不多了。 可是我喝了这么多酒，我怎么连一点酒意都没有啊？我这个酒量又进步了。 那个武士忽然不笑了，他瞪着眼睛说， 胡爷，真的连一点酒意也没有吗？ 胡铁花斜着眼睛笑着说， 嘿，这点酒就能灌醉了我，嘿，再来个七袋八袋也没关系。 三个武士眼睛都直了，话也说不出来了。胡铁花说， 怎么不信我的话？嘿，我就让你们瞧瞧我是不是喝醉了。 其实他说出这种话的时候就已经表示他喝醉了。真正没有喝醉的人，那是永远不会想证明给别人看的。 三个武士却吃惊地张大了嘴，瞪大了眼睛瞧着。只见胡铁花摇摇摆摆地站起来，在地上画了一条线，又蜷起了一条腿，用一条腿从这条线上跳过去。他来回地跳了两次，大笑着说： 你们看了，看呐， 喝醉了酒的人，能这么跳吗？怎么？ 那个武士眼珠子一转，笑着说： 真正没有喝醉酒的人，那还会翻跟斗呢。 翻跟斗？翻跟斗有什么困难？ 嘴里说着话，身子早已凌空就翻起来。 以他这样的武功，莫说翻一个跟头，就算翻七八十个，也像吃豆腐似的，稀松平常的很。可谁知他这个跟头才翻到一半，竟突然往半空就跌下来了，啪，就摔在了地上，沙地都摔出了个坑。 胡铁花摇了摇头，揉了揉眼，咧起嘴笑了。 这次我是抽筋了，不算数。 那个武士说：对对对，这次不算，再来一次。胡铁花又挣扎着爬起来，身子拼命又是一翻，只听又是啪一声，就好像半空中掉下来的一块大石头。 这次胡铁花可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痴痴地笑着。 哎呦，奇怪呀，奇怪呀，今天怎么就有点不对劲儿啊。 八个故事，七种选择，六面人生，古龙笔下最接近神的人，他就是楚留香。楚留香传奇，演播艾宝良，录音师张小音，编辑海燕。